静下来，心疼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首演出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结束，把从前一笔消除。